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已经达到了-1.4摄氏度。今天呢是立冬节气，本市呢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由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整体还可以，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不过呢早晚气温低，天气较冷，还是要请您注意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南风，气温在10摄氏度到8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错，登山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登山。不过呢白天本市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扩散条件一般，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3级。今天的气温在13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1，感觉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今天光照条件和空气质量呢都还不错，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3，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正在逐渐的消退当中，只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还有一些拥堵情况出现。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六里桥桥区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白纸坊桥持续到月坛北桥。而在西二环路的外环自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拥堵路段呢是从西直门桥桥区持续到阜成门桥桥区。在东部地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左安门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的拥堵路段是从分钟寺桥桥区持续到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拥堵路段呢是外环从十八里店桥桥区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红领巾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东五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五方桥桥区持续到大黄庄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儿是立冬这个节气啊，在咱们中国意味着这一天是从冬天的开始。不过呢，从气象学上来讲呢，咱们入冬已经有一周的时间了， 对， 10月30号就已经入冬了， 没错。 那说到立冬啊， 不能不说饺子呀。我特别想麻烦大家一件事儿 啊，就是咱们这一年365天、 啊、 什么节气啊节日啊什么各种日算上啊，咱们得吃多少回饺子呀？就必须得吃，必须得吃。 这个别什么都加上必须、啊、 上车饺子下车面咱都不算，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不吃，但是有这老理儿讲得吃这饺子。比如春节、 啊、 你说你30晚上你不吃点饺子、 啊、 那叫过节吗？那就不叫过节吧、 啊、 对呀、啊、嗯。 然后呢冬至， 然后冬至你说不吃饺子它叫冬至吗？当然立冬啊，除了这个吃饺子之外呢，北方还吃炖羊肉，像南方呢吃点什么姜母鸭之类的，他们也吃萝卜炖羊肉、 哦、嗯， 还是除了饺子之外有些其他的一些吃食的啊。 对南方很多地儿来说，其实现在这个时间呢还没有真的进入冬季、 嗯、 啊。 其实吧，我觉得吃不吃不重要，但有的时候呢它需要一个仪式感。 嗯，对， 现在我们很多节日啊纪念日啊包括一些假日啊，其实你说真的吃重要吗、 嗯、 真的不重要，但是那个仪式感特别重要， 找个借口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嗯、 这是最主要的。 就像我们中秋节吃月饼啊、 嗯、 什么元宵节吃汤圆，其实那东西呢吃多了都不健康。 对， 过去那个年代的人他吃不上，所以他吃一回他就是吧甩开腮帮子吃，现在不一样了，你可以不吃但是必须得有。 嗯， 嗯，好，今儿立冬啊，不知道大家今儿准备什么好吃的了啊，什么样的团圆饭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生活互助的内容呢也全面开启了，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的帮友们来联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醒大家啊，在微信当中呢一定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找到我们，加入到我们才可以给我们发信息。 对，搜索的方法呢就跟您添加一个新朋友是一样的啊，在我们手机的这个微信这个程序里面您打开了，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啊，您点一下它就会弹出一溜来，其中有一项呢叫做添加朋友，您再点一下它里面就会出现有很多的选项，什么雷达加朋友啊，面对面建群呀、啊、哎，我们呢就在这里面有一个写着公众号里面，您再点一下进去有一个搜索框出来，您输入京城帮帮团这五个字，头一个弹出来的就是我们，您加关注以后就可以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直接发送信息聊天了。 嗯，提前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嗯、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朋友们求助的一些问题啊，也是七七八八什么都有。这位听众啊，这事儿其实挺专业的、 嗯、 他说他们家暖气啊就在刷墙的时候呢给卸下来了， 嗯， 现在呢得用啊，想找水暖工把家里这暖气啊再给安装上，当然人家是付费的啊、 嗯、 当时谁给您卸的呀？ 对， 其实按说就应该负责给您装上呀。 嗯 嗯， 而且呢就这个安装呢应该是经过物业的许可，有他们的人呢来进行这个监督，特别是装上之后人家还是要进行一下这个检查的。咱们一般来讲这个安装大家都会不选择在取暖剂里面去进行安装、 啊、 因为现在人家已经加上压试上水了，这个时候您怎么施工啊？ 所以嘛，今天是正式的一个试暖嘛，已经开始有这热乎气儿 了、 嗯、 这管道里都是水，您这怎么弄啊？它是个事儿啊、 嗯、 比较专业啊，咱们听众当中如果有干过这个水暖工的，对这个比较懂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一下，看看现在适不适合弄。可是你说要不弄的话，这暖气不安上，这冬天怎么过呀、 就是 啊、总会有个办法吧。也问问大家啊，胡女士呢也留了电话，13693641504，13693641504。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就是过了冬季之后呢，会有一个比较 旺的装修季。 对， 那么这个装修季的时候呢，难免咱们会拆暖气，这个事儿真的自己不能随便拆， 对、嗯， 一定要经过物业的一个认证，因为认证之后呢，出了问题他是负责的， 对， 哎，否则的话，万一漏水啦，什么哪儿崩了呀，人家不管，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物业的同意，要签一个字儿的。 他这损失，因为不是您自己一家的事儿，一旦冒水的话，楼下那么多层，您看您住几层的都有可能受波及，那在这损失不小呢。 是，不能说光想着我们家装修好看了，不顾及别人，另外这里有很多的。是安全隐患啊，安全隐患。好，下面这个问题呢也是出了点故障。 对、嗯、 他是想问一下帮友们，他的全自动洗衣机上水的时候没问题， 嗯， 那么转动的时候下水管自动漏水，但是不严重，来，你们帮我翻译一下吗？什么意思呀？ 下水管自动漏水是吗？你是主要是指这个意思是吗？ 对呀、啊、就是转的时候就是在洗涤的过程当中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应该是，就是一旦洗涤或者说甩干这东西开始，其实就是下水管管道里面开始往外走水的时候往外漏、啊、其实您看看，那就是那个管子要么是接口处，要么是那个管子里面哪儿有窝了的，因为这种东西吧，它也是随着时间长，咱们说那橡胶啊， 嗯， 它会有 老化 变硬变脆的这种情况出现，那万一一旦裂了，那这个时候咱换一根管也就是了。 我记得过去那种老一点的啊，单缸洗衣机啊、嗯、或者那种双缸洗衣机， 嗯， 它那个下水管就是它是可以拆卸的是吧？ 对、啊、都可以、啊、 然后拆卸之后呢、嗯、它好像拿一个什么东西那么一夹， 对， 那个其实时间长了它确实会存在这种问题， 它就是那橡胶老化没辙、 哎、新的时候问题不大、 嗯、 那老了的时候它是有点干不动了啊所以您看看是不是那儿的问题，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就得看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致电一下厂家，或者我估计这洗衣机岁数不小了，致电厂家，人家有没有辙都不一定能说得清楚哈。 我本人啊，生活中啊、嗯、其实就是尤其像这些大件家电啊，也是这种就是挺节俭，没毛病，能用就用。我印象中早年间我有一台洗衣机，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嗯， 哪儿都是好的，洗衣也很干净，甩干也很好，转动各方面都不错，管子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因为长期搁在浴室里头啊，它跟洗澡那地儿在一块儿，我那没有分离出来，所以洗澡那个水经常会溅到边上，生生的把这个洗衣机啊贴近地面这一溜的这个外层铁皮都锈没了，锈薄了，等于就最后近乎剩一个中间这个大水泥坨子这架子立在那儿，别的都是好的，最后实在是因为就是外观上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有点要疯了，才把它给换了，别的毛病都没有，但是其实真的咱们说从寿命来讲早到了，早该换了。 嗯，你封一个我看看行吧，如果您看这个洗衣机的年头确实比较长的话啊，您趁着这什么双十一啊， 哎，就是这意思、 哎、年前 呢，对了， 这好多大的电器厂家就出手挺大方的啊，给不少这个补贴呢，您可以考虑换一个了啊、 嗯、 真的岁数到了他该歇了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也是水的问题， 厨房的水龙头接头处啊，他自己猜，他说可能是不是那个电圈失效了呀，一放水啊就从这个中间这接头这儿往上冒水，而且越来越厉害，这个是得整个龙头一起换呢，还是能就换一个电圈呢？要是换个电圈就行，这个电圈上哪能买到呢？有没有哪位能这个帮忙给换上？我可以付费。哎，其实您要付费的话，这些您小区里头肯定得有人，物业也好，服务部门也好。 如果老的小区确实它的物业或者是这种服务它是不到位的， 物业不管，但是就门口的那 些压根就没物业， 没有，对对对、 啊、 嗯，但是您就找那个小区里头外围有市场什么的，那些地方都有水暖工过来，人家拿着管钳子坑坑两下， 对，找那种就是长期在那儿的， 对， 他会比较靠谱，也不会坑您啊。 嗯， 当然前提就是说您这个水龙头是什么水龙头，那种老的水龙头可能还有这种橡胶垫，但是新的水龙头里面那结构不一定像您形容的这样， 对 啊， 对， 这个您自个儿您能拆下来看看吗？好吧，如果是这种胶垫的话呢，哪位知道啊什么地方可以买到这个胶垫啊？ 嗯， 好，胶的说完了啊，咱们说点皮的。这位听众想问啊，在稀土城附近哪有定做皮门帘的？ 皮门帘， 我记得去年冬天的时候有问棉布棉门帘、啊、 棉布棉门帘 对对对、嗯、啊，这位想找的是皮门帘啊，皮的，大气哈、啊好吧，那个哪位知道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电话是1881-137-6311 1881-137-6311。 哎，我在想我们同行啊，如果要是这个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好比说、 嗯、 要赶上一个这样的需求， 再拿他们自己本地的方言来说的话，这一期节目做完，这个话筒我觉得就没法要了。 为什么呀？ 因为他们发音发皮这个音的时候不发皮 啊， 他们发呲 呲，好吧， 这没有办法阻拦口水 啊。重点是必须都得讲普通话， 哎，对对对， 所以你想的这个事儿就是不太可能的啊， 能规避这一点哈。 行行行，但是这个门帘啊，现在一般我们去一些商场，反正有的也有门帘，但是都是那种就是像塑料的，是那种哈， 像 那种材质的。 而且现在有一些挺好的，在什么呀，它那个接口处啊是那个磁铁的， 嗯， 稍微一打开呢，你这人进去很方便，你不用说刻意的回来来给它噎了，自然的人就给吸上，弄得很保暖， 啊，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就是一个小细节 啊 举手之劳，就是那种门帘吧，其实挺沉的， 啊，对对对， 你掀开之后呢，您回头瞅一眼后面有没有别人 砸着人， 哎，尤其是有老人小孩的话，你帮着撩一下， 对， 是吧，举手之劳的事儿，有的时候是不管不顾，就是年轻人咣当一下，有人吓一跳， 对， 所以大家都注意一点啊。 这个社交礼仪上来讲，本身啊，咱们无论是门帘也好，还是开门关门也好，第一个去推门的人有义务让后面的人都安全通过之后再撒手。 嗯，这都是生活当中的细节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问题啊，哪位对高陵大集和杨震大集比较熟啊？麻烦您给说一下，什么时候有，然后怎么坐车到那儿？这位问的是高丽营大吉和杨震大吉啊，麻烦说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是个勤快的妈妈， 嗯， 女儿出国了，我这帮她收拾呢，您这提前扫房日了是吗？ 找着 点收拾出一些化妆品，发现啊放置了有一段时间的，但是呢也没过期，都进口的，说扔了怪浪费的，有口红啊、粉饼啊，还有用过的面霜啊、乳液、化妆水什么的，我也不打算用。这东西还能废物利用吗？ 别不用了，那我们还是动员您自己用吧。 问题是，就是适合他的皮肤，不一定适合他的皮肤， 啊，这倒是， 对吧？ 对对对， 而且就是 肤质不一样， 不愿意使这个化妆品这东西，他使惯了，他有一个自己的这种粘合度，是吧？ 对对对， 你使别人的，你使不惯。 对。 那为了不浪费的话呢，前提是如果没过期的话呢，那些霜啊、乳液呀，啊，什么的，您可以都抹在手上、脚上，这个问题不大， 对对对， 是吧？那口红跟粉饼还能干嘛使呢？ 这个化妆品跟护肤品它还是有区别的，这两个啊。 那个化妆水其实可以当成就是类似于酒精棉用，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是含有这个成分的 啊。对，您看，要是含酒精的化妆水呢，还真是那个简单的，有时候消消毒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对，擦镜子呀，包括什么擦皮包啊，擦眼镜啊，都可以啊。沾点那个，拿点那个棉片。口红的话，口红能干嘛？ 口红可以害人使， 对，你这不能开玩笑， 悄悄抹在人家领子上， 被害过，听出来了，说吧，什么情况啊？一会儿下节目给我交代啊。大家也帮着分析分析啊，看看谁家闺女也使这个啊，这个过了期的呀，或者是这个不用的呀。还能干点别的什么用，最好能够在生活当中利用起来，别抹脸上啊， 集思广益， 集思广益啊，主要是这方面我不太熟，因为我 天生丽质不需要用， 也不是，就是确实不怎么用这个东西啊。下面的这个听众 啊， 哎呀，您可太拉火了，这日子过的，汽车的遥控钥匙给丢了怎么办，括号备用的也找不着了， 就是俩都丢了呗。 哎，一般我们那个都是有两个嘛，是吧？买车的时候都有两个，一个是备用的。 嗯。 哎呀，这个备用的也找不着了，这用换锁吗？ 您这个呀，现在来讲呢，就是两把钥匙都没了。首先说您开都开不走了，是不是这意思？ 那肯定的呀，车在，车还在吗？先看看。 看您的保险公司啊，或者说您这个平时买车那个4S店，它各种服务提供的怎么样？如果说保险公司有这个业务的话，您现在呢就打保险公司的电话，一般来讲一年会有那么1到2次的免费救援服务啊。咱们先说这第一步，叫这个救援服务，人家呢就会派来一辆拖车，把您的车拉起来拉到 4S 店里面。这个事情就是您在您家里头肯定是没戏了啊，办不了了，拿救援车把您的车拉到 4S 店，到那儿去出示您所有的购车发票等等这些证明，机动车那个叫什么，咱们有一个登记证书，还不是光行驶本啊，要有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证书，拿着这个到人家那儿给您进行旧钥匙的废除。首先您丢了，那谁知道是 这个，是不是得先打电话跟他们说一声啊，说我这钥匙找不着了，丢了，然后为了安全起见 先通过那个电脑 啊， 然后让他那个钥匙，就即便有人捡了钥匙或者偷了你的钥匙，也开不走你这个车呀。 啊，那不行，远程的现在没有所有的品牌都做到。你说的这个特斯拉可以。 哦，那跟车的品牌还不一样。 对对对，啊，就很多东西还是得在你们本车上直接去做这个操作才行。嗯，然后呢，人家会从这个车架号上去从厂家调数据，知道您的那个匹配的那个码是什么，再给您重新配钥匙，而且这个配钥匙还有一个周期，不是那么快当场就能拿到的。 哎呀，真是。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您还是好好的再找一找，因为我想这样的东西都相对来说比较重要， 对， 不会随便放。可能正是因为它重要，不会随便放，大家反而呢会给它放在一什么地儿，但日久天长呢反而会忘了。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您可能这方面的这个生活经验啊，阅历不是太丰富啊，就您所说的遥控钥匙丢了，备用的也找不着了。我们一般来讲，之所以设备用钥匙，它的用意就是当那把丢了的时候拿这把来应急。所以一旦两把钥匙有一把发现没有了，您就应该赶紧去店里配另一把，而不要等到两把都废了的时候，这就晚了。 哦，不是，他是丢了这把的时候找那个没找着， 这就麻烦， 这个就比较麻烦，所以吃一堑长一智啊。 对， 等这钥匙弄好了之后千万别这样，哪怕你放在一个比如你哥你妈家是吧，搁你丈母娘家， 对， 哎，就是 给他都可以， 对对，一定要搁在一靠谱的地方啊。好，还有听众呢问到了黑白酱油的问题，白酱油和黑酱油有什么区别？你听说过白酱油吗？ 我就知道醋有白醋，酱油要是都白了，还 是 酱油吗？ 我觉得吧，它不是说那个颜色的问题。就即便是白酱油，它也称之为白酱油 啊，但是它不是说那个色儿就是透明的或白的，可能就是酱油品种和分类当中的这么一种说法，可能成分是不太一样的。就跟我们那个黑酱油应该就是那个老抽跟什么生抽吧， 生抽那都是黑的嘛。 哎，对 对 对，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这问题还挺专业的。还问说买酱油得注意什么，去靠谱的地儿，买靠谱的品牌，这是第一步啊。好，待会我们帮您查查，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黑白酱油啊。 学习 对对对。好，那个我们再来关注几条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啊。刚才有些问题呢，如果哪位知道的话呢，也麻烦给我们回复一下，反馈一下，谢谢了。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转让的呢是一套布艺沙发，3000多，当年买的时候啊很少用，不到3年，因为着急装修，现在100块钱就转让，还送您一个沙发床。电话呢是13981110050，13981110050。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全新的未开封金提宝3层保温饭桶。咱们一般转这类东西好像不太称之为饭桶，我觉得咱们叫什么，这保温就是保温饭盒吧。 啊， 但多层的的确长得是跟一个桶一样的，那东西 就是 卖东西叫 饭盒呗。啊， 好像是有一个 过去就叫保温桶，好像 保温桶，对 是吧，就叫 保温桶，不叫 保温 饭 桶。 我说这词儿看着觉得那么 保温什么 保温饭桶。 哦，好吧，只说后两个字儿啊，很适合你。来，我们继续。 1.2升啊，原价68，35转让。联系电话是15611006210，15611006210。这位朋友呢，转让一个13片的那种油汀电暖器啊，675买的，现在200。13011806763，13011806763。这位朋友呢，这是转让的一辆人力三轮车，有7-8成新，200块钱，正常使用。电话是13717597369，13717597369。啊，这位朋友也是一个油汀电暖器，比刚才那少2片，11片的，原价398，现在180还有商量。电话是13521829564。13521829564。 好，这位呢有一块纯毛的地毯，棕兰花的，说是1.6×1.8米的，从来没有使过啊，原价5000多呢，现在减半可议，减半可议。好吧，我这一犹豫啊，你估计大家也明白是什么意思。您看吧啊，看有没有需求啊。 对， 13466626303，13466626303，估计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地毯。 纯毛的，但是也得看具体的成色呀、花式啊，包括就是什么地方做的啊，手工的这种制造的整个的过程、啊、 这类产品都是随着这些很个性化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啊，他这有一灯叫做什么想睡，哎呦这好复杂呀， Sleep S 想睡 NOX 音乐助眠灯智能床头灯。 嗯， 哇，这厂家现在真是他不嫌累的哈，说可以改善失眠，同时还能自然唤醒，有助眠灯光和助眠音乐，温柔的唤醒，同时呢可以记录睡眠，还有蓝牙音箱等功能，全新未开封，可以送人也可以自己留着啊。这位呢用不上，您怎么用不上呢？您睡眠挺好， 您睡眠很好。 不是，我是觉得吧，这种新鲜玩意儿 啊， 又有音乐，又有什么特殊的灯光，还有蓝牙音箱，就头两天啊，您用这个，您指定更睡不着。 嗯， 新鲜呀， 净玩了， 是吧？您可以试试啊，说可以送到魏公村或者是唐家岭附近， 嗯， 还送一个万能的电热保温器，哪位需要啊跟这位联系，1368-331-3557，1368-331-3557。 这位朋友呢，这是转让一个全新的车用吸尘器，还是干湿两用型的，40块钱，再送一个车内使用的电热水杯，保温的那种啊。电话是1861-245-9395，1861-245-9395。 嗯，这位听众呢，有一台家用的电烤炉，就是空气炸锅啊。他说， 空气炸锅， 全新的，打算100出手啊。电话是1364-137-5912，1364-137-5912。我们第一时段呢，快结束了啊，没有听众呢给回复了，那两个大吉。是哪儿去了， 上面一点点，在这儿。 顺义阳镇大吉是农历初一初六， 对， 高陵大吉是每周六， 哎， 这个时间段啊。 嗯， 坐车的话呢，刚才另外一位朋友给回了， 东直门坐942，这是能到高丽营啊。然后呢918在杨镇有一站，都在东直门坐，一个是918去杨镇，一个是942去东直门。 太好了，谢谢各位，那我们第二时段将继续为大家服务，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东直门那个枢纽站，他得到东直门外坐那个942、 谢谢您，这个提醒很细心。 对，还有西龙朋友也说了啊，杨镇那个集呢是农历16坐918杨镇下车就到啊、谢谢大家。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核桃仁上的薄皮怎么去掉？ 核桃仁上有薄皮吗？我都不知道。 当然有了。哎呀，你说你是那个保温后面那俩字儿，真不是夸你啊。 就是那个稍微有点脆的那个，剥它干嘛？直接吃了呗。 不是啊，就是新核桃的话，那个皮儿不剥它是苦的。 哦。 行吧，哪位听众会剥那个皮儿啊？好像我看别人吃的时候，如果是新核桃啊，就是拿手 抠是吧？ 抠那个，有没有说什么其他的方法？焯一下啊，它就能好剥一点啊。反正我看就是往下抠的。 卖炒货的地儿，稍微的热一热，那皮儿好像就变脆了，就容易下来了。 你说的那个是老核桃了， 老核桃， 人家这是新核桃， 新的嫩核桃 里面那个仁是白的。 哦、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还有听众呢问到了一个手机的问题，你看到了吗？ 俩呢手机的问题， 那你说吧。 这位朋友说，如果手机丢失，我把号挂失了，那原来手机那账号还可以用吗？这个看您所指的手机账号是什么，您这个话没有说清楚，是您手机啊，无论咱们说苹果也好啊，现在安卓系统的那些像华为啊、三星啊，包括咱们国产的很多品牌啊，自己的大品牌，它都有自己的账号，那是方便您进行这种数据传输、云同步、通讯录啊、短信呀、都可以留着的。这个账号啊，它呢是独立于您的那个手机自身的这个系统的。只要您把旧的那个手机啊，您说您挂失也好或怎么着也好，这边的这个密码您还都知道，那您是可以正常的在这边来进行登录的。不过呢，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手机它为了更加保障大家的数据安全，它有一个通过您原手机的那个认证码去进行认证的这么一道安全机制在。如果您的手机它的那个系统里面有这样的安全机制，那么您就需要在把您的旧手机号码进行挂失注销之前，先把您原来旧手机的那个账号把它关联的电话改成您要设的新电话，否则的话您的旧手机一旦挂失，人家验证机制发过去的那个验证码，您的手机已经没了，号已经消掉了，您就收不着了，这样的话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您只要做了这个工作，旧的手机账号继续使是没有问题的。 问题二。 问题二，我在手机上注册了 QQ 号，如果这个手机号我不要了，那 QQ 号还能继续用吗？手机上注册的 QQ 与手机号是绑定的吗？现在的确是都要求我们把这个 QQ 您在使用的时候与一个手机号进行绑定，但这个绑定是可以解绑的。如果您打算不用这个手机号了，在您不用之前，跟刚才我们说那个问题啊，那位朋友的问题两个性质一样，先进行跟原号码的解绑，再进行和您要用的新号码的重新绑定，完成了这个工作，再去把旧手机给它消掉。不只是 QQ 一个啊，您一定记着，现在咱们手机里面您可能不经意间绑定了一堆的号码， QQ 啊、微信啊、支付宝啊，甚至于您常用的一些什么视频的那些软件啊，爱奇艺啊、优酷啊、腾讯啊，这些都有手机的验证功能。您现在打算一个号要不要的话，您可真得把这一大套东西，您有什么您都得回忆回忆啊，挨个的都得进行一个解绑和重新绑定，否则的话号一旦消了，您再想找回来那就没戏了。 好，我们这个七七八八的问题还挺多的啊。还有听众呢打听一事儿，帮邻居的一位老人打听一事儿啊。他说，各位团友哪位知道啊，就是离北京城区比较近的哪有卖烟叶的啊？ 也是这种大集，其实我建议您去看看，一般都有柜台。 老人可能是习惯了这个哈，现在确实卖这个的很少啊，都是这种包装好的烟啊。老人家想买的是烟叶儿，哪儿离北京就尽量近一点吧。电话是13126571428，13126571428。 这位朋友呢，这问题是家里的这个旧家具，他现在想翻新一下，他不知道这个翻新啊，反正一般咱就知道是肯定得弄漆嘛。是刷呢还是喷？ 这个家具的翻新，像换白色的用什么漆好，哪位帮友知道，说想跟您求教求教。这位朋友留了电话啊，13611218619，13611218619。 嗯，我们再来看看有些问题的回复吧。先说那个核桃的问题啊，有听众说你可以晒一天，晒一天再剥皮儿就可以了。 哦哎、对对对，这不错。 还有听众说先用那个开水啊，就热水煮一下，然后再把它倒到冷水里面泡一下， 利用一下 热胀冷缩的原理，然后说就挺容易剥开了。这位朋友说先把那核桃啊放在大锅里蒸，蒸几分钟，然后呢立刻进入到冷水当中冷却。你就会发现它出现了一套就那个裂纹，然后沿着那个裂纹呢把它掰开，就能够把那个皮儿剥掉，取出完整的核桃仁了。 哦、 啊，基本上就是先煮 后凉呗，先热后冷呗。 让你感受一下人间那种冷暖是吧，带着这个核桃。 行吧，你要这么说的话它就太深了、啊、 它就被吃到这个 太深了。这位说肉的表面那层薄皮啊是苦的，得去掉。说去衣的衣服的衣啊，最简单的方法呢是把那个核桃肉放开水里泡着，然后用那个竹牙签儿剃它。啊，就是其实也是剥开的意思嘛，说就能够轻易的把那个衣片给它揭下来了。如果你那水里面放点盐，说效果会更好。 哦，再杀一杀、 对，反正基本上就是方法都差不多吧，都差不多啊。来，我们说说过期的那些乱七八糟吧， 化妆品。 这位听众说过期的干粉底啊，不有那粉饼吗？ 粉饼、 哎、 啊， 说那个呢，可以把那个装一小布袋里头，然后放在衣柜里或鞋柜里，说那个东西有去潮气的作用。 哦，吸湿了拿它。 对，说另外呢，如果谁家地毯上啊不小心洒了水、油或果汁的话呢，可以拿这个散粉包压一下，就更好处理上面的污渍了。 就是很干，反正拿它先吸吸水、吸吸油。 另外呢，那个口红啊，哎，你别说啊，这口红不用的口红用处还挺多的。尤其是冬天，咱们不是经常穿一些皮衣嘛、用一些皮具嘛。 啊， 其实这个口红有修复皮具的作用。 哦， 他说你那个皮鞋呀，尤其是红色的皮鞋 啊， 或者是皮包什么的，钱包有磨损的话，你就拿这个红色的这个口红，你涂在那个它露出那个白的茶口上， 染红了， 哎，染红了就可以了。嗯，说染红之后呢，再抹一点蛋清，它就固定了。这里面讲究还挺多 啊。 另外呢，如果家里面有银器的话啊。或者银饰品，很多人不是喜欢戴银饰品吗？ 啊， 戴久了会发黑。这个口红呢，可以用来擦那个银饰，啊，反复擦就能够恢复原来的光泽了。 口红擦银饰，那不会给弄红了吗？ 不会的，怎么可能呢？你口红涂在嘴上蹭蹭还没了呢，它怎么可能是？ 就只是用那个润一润， 又不是油漆， 然后再把红的给抹了哈。 哎，我发现你这个， 我想不到这个，我真想我意识不到这个，我就想着那红的涂在银上，那这银 它用上那个油嘛， 只借那个油过后再把那红的擦掉哈。 好，那么像过期的这些或者说不经常用的乳液什么面霜什么的啊，也可以用来护理皮具，您家的皮沙发呀、皮包啊，包括皮鞋什么的啊，都可以用它来轻轻的擦拭。 改鞋油了是吗？ 乳液有一个挺好的方法，哎，女士们可以尝试学一下啊。说这个乳液呢可以用来护甲，就拿那个化妆棉呢把那个乳液蘸满之后把您的指甲包裹住，尤其这个季节真的很干燥， 对， 就你即便抹了手霜之后，你会发现那个指甲缝里那个就那个皮呀、啊、也特别干啊，特别不舒服。哎，你就拿那个乳液抹上那个化妆棉，然后包裹住指甲，大概在15分钟左右取下，就相当于给指甲做一个膜吧。哎，说这个指甲呢又润又光亮，非常的健康。 反正这个季节一个是冷，一个是风大又干，咱们包括用护手霜这类东西，你也得挑那种就是油性更大的那种，不能是夏天春秋季那种护手霜，现在用已经不够了。 对，还有就是不要忘了就是抹那个指甲那个缝，哎，别光抹那个手背啊，就是每一个地方细节都要抹到。另外这位听众分享的是乳液其实可以抹在发尾处，就是发梢那个地方，可以防止头发的分叉。 哦， 就是它有一定 护发素的作用。啊，行了，那我估计您闺女剩点东西都不够您使的， 糟蹋不了了。行了，您 啊，怎么使都行啊。大家也是从中学到一些生活的经验吧，碰到相似的这个问题啊，也可以如此解决了啊。 嗯。 还有刚才那位水龙头出问题的朋友啊，他又补充了一句， 他说我的这个水龙头啊是那种倒着的钩。 啊， 这型的，我知道，就是厨房的那种垂下来的那种弯的水龙头，那种反正其实您看，要是有品牌的，您找厂家，它有可能能有那些配件，但是如果已经时间太长了，或者说找不到这个品牌是什么了， 哎，我家好像也是那种的， 大多数咱们现在厨房一般都用那种方式， 啊， 就是弯的，它不占地儿嘛，又很细，而且在两个台盆之间可以转换嘛，它是相对来说更方便，但是就是因为它能在左右着来回掰，你掰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把轴上那个磨损的会速度快一些。 嗯，但是他是说有点胶垫是漏水，嗯，我记得我拧下来过那个，就是它时间长了之后不会有一些那个小颗粒吗？ 啊，对对对，沙粒 啊， 嗯， 但是我怎么没有印象它有那个胶垫啊？ 哎呦，都有一个小的黑的，一个 小垫圈、 嗯，啊，那个能换吗？ 其实能换，但是呢，就是这种东西您换了，我跟您说，它也没法做到特别的密闭， 严丝合缝。 哎，对， 啊， 随着因为时间的使啊，里面一个是有锈蚀，一个是有这些磨损，都会使得那个接口啊，多少有点，你说哪儿漏个跑毛滴漏现象吧，就咱们说。 嗯，行吧，那您自己看一下啊。嗯。这位听众碰到了一个在小区里面非常常见的问题啊，确实很烦人，也确实很讨厌。 嗯， 但是呢，也确实屡禁不止，不太好办。 我们家这信箱啊，本来呢是应该收信呢，收个什么快递啊什么的，现在人家邮局的人往里弄，现在可好了，每天早上一打开，这里头啊自己家订的报纸都给埋在底下了，上头摞着一摞，全都是那些保健品广告。不知道是什么快递公司，好像是只是一边发快递一边顺手就往里头投了。家里老人看着这些呢，他我们其实就看见就直接扔了，老人看见老好奇，但是一看上面呢又是密码又是数字又是字母，竟是虚假宣传。我这怎么跟老人说呀？有时候还都老人还不太信，还闲着没事可能他就愿意多看看。为这些呀，这跟老人也真是着了好多的急，有什么办法能治理一下吗？您这难住我们了。 这个每个小区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对 啊，它不光是快递，有的时候专门有人溜进来， 对， 塞这个，还有的呢是小区里他本身就是干这个的， 对， 他自己就干这个，所以他就把这种宣传的东西就塞到，是贴到门上，塞到门缝里，然后放到信箱里。这个你说禁止，除了说物业管得更严苛一些啊，还有就是大家自觉一点之外，嗯，他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所以您能做到的就是跟老人家想。您没事您看着玩看看就行了，这里面这没真的啊，您甭信， 只能是跟老人把这工作做好。反正以前我记得我们物业那块呢是曾经有过什么呀，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你就算逮着人往里头发这个小广告啊，物业也没有办法， 说一说， 对，他就贴了一些这个威慑性的话语，就是乱投小广告或者说尾随这个住户进到楼里头往上门上贴东西的，一经发现立即扭送公安机关，但是也就只能做这么一个警示，没别的办法。 嗯，关键是，嗨，你说这事儿，你说你就报警， 对， 好像，哎呀，所以这个就是先提醒老人吧，啊，就是你看没事解闷儿看看可以，但是呢，你就别当回事儿。我觉得时间长了，就也就只要他不去做就行了，别跟人联系就没事儿。 对对对， 你就当让他解个闷儿呗，是吧？嗯，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啊。他因为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啊。说到卖烟叶的地方，知足常乐说周三和周日。东直门坐418路能够到易宏达大吉，有，这又出了一个大吉啊， 这么多大吉啊， 说那儿有烟叶儿。嗯， 还有一朋友说呢，这个青云店大吉又一个新名字 啊， 也有卖的。 朋友说十里河天骄文化城里有卖烟叶儿的，那你要说近的话是不是这最近呢？ 但文化 这在城里啊， 文化城里头会不会是把它当成文化用品卖就贵了，我就觉得 好吧， 有人就好那些，你说卖个什么烟斗什么的那种精细的烟叶 啊， 那有可能就不是人家这个大爷想要的那种，就是 粗粗拉拉的那种， 哎，老味儿人家要的， 所以我估计可能就是大集上卖那个还比较应该传统一些， 对 啊，行，反正提供了这么一些地方啊，您在网上再搜一搜，再打听打听， 嗯， 确认之后再跟老人家说，别到时候白跑一趟， 对对对， 是吧， 大老远的， 大冬天的啊， 嗯，对。 还有听众问了一下啊，这个你们那位白内障专家来了吗？ 我们没请白内障专家，我们会在本周五请一位眼科专家来。 不光白内障， 大家有什么关于眼睛方面的问题啊，可以在周五的时候呢跟我们专家来咨询一下，你也可以就是提前把这个问题编辑好，到时候发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对， 哎呀，赶紧说说那白酱油黑酱油吧，估计好多人还等着呢，说怎么还出来白酱油了， 都跟我一样没听说过这东西、 我这还真是帮您查了一下啊。白酱油，白酱油是以脱脂大豆为原料，用食用级别的盐酸水解之后，再经过中和精制等工艺制成的氨基酸液，这有点太复杂了哈。简单来说，幸亏后面有简单来说，就是把大豆当中的蛋白质水解成氨基酸一类的产品，酱油不就是这个吗？没有经过发酵等工艺，所以不会产生黑色物质，它的颜色呢是自然的淡黄色，也有无色透明的。哇，有人见过没有颜色的无色透明的酱油吗？ 关键是出来它这个味道是不是还是酱油的味儿？ 醋我们是见过，因为它是大豆制成的嘛，它是脱脂了大豆制成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个味儿应该还是酱油的味儿。你看那个现在有专门的儿童酱油，就是小朋友那个酱油就很淡，颜色就很淡。 对， 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小朋友尽量使用儿童酱油，尤其是给小孩吃什么拌菜呀、蘸鸡蛋的话呢，尽量给他们用儿童的专用酱油，低盐淡口味。至于怎么买，注意点什么，其实就是您到靠谱的地儿买靠谱的品牌， 对， 然后有各种认证是吧，别过期，也大概其就是这样了吧。 现在呢，就是咱们毕竟时代也在发展，不断的在进步。我们小时候其实买酱油，你记不记得，都是在这个胡同里头那个合作社或者副食店， 有一桶 散装酱油，人家那是缸，一缸一缸的直接提着来的、 哦、 现在呢咱们尽量的不要再去用这类的产品了，直接买那种瓶装的，保质期啊什么的，密封啊都做的会更好一些。 好，我们今天问题比较多啊，有些问题呢除了我们在线上分享了之外呢，有些还需要线下大家来互帮互助，我们赶紧说几条求购的信息啊。 好， 节目快结束了。 这位朋友求购闲置的苹果耳机，新旧无所谓，只要是原厂的没毛病就行，价格希望能便宜点，电话呢是13521118081352211808。这位朋友求购办公室里用的折叠床，方便的那种小型的啊，15801094211。这位朋友求购一台微波炉，成色好点的，联系电话是13426031701。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50寸以上的液晶电视，要八。